来自阿四的喜欢，7:04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018年1月9号，现在我发现了大家签到的一个秘籍，就是除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签到台上去签到，还喜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来个报道。 是， 比如说方向音，他说签到前是太难了，每次提前打开签到页面，1到7点就猛戳，今天才签了51位，但是还是要点一下名哈。嗯， 孙明明说呢，我今天签的是第一名吗？幸福来太突然了，说所以呢一定要念一下，我要录音。还准备把这个第一名录下来哈，我们看看是不是你哈。 对，但是每次需要跟大家抱歉的是，我们这个签到系统因为早上太多人涌进来了，所以会不稳定。偶尔的时候在你那边显示第一名，在我们这边可能稍稍有一点错乱哈。所以准备好了要录音了吗？我们来看看签到前10位。第一名是富贵他爹，第二名孙冰冰，孙冰冰，孙冰冰，重要的事情说3遍。第三名是 Lotus， 第四名白云，第五名是田七郎。我们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6位是郑旭，第7位是魏晨变身黑猫警长，第8位是宝儿，第9位是赵，第10位是崔丽娜。恭喜以上10位朋友。 还要特别点名一下山顶洞人，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签到第7了，但是又没刷到了排行榜上了。不过没有关系，大家已经齐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依然是有好听的歌曲和好玩的资讯等着大家。那在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起床的朋友会发现外面的风寒效应很明显，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9度。今天白天的北风的风力依然强劲，而且我们还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天寒雾燥，所以流感高发，请您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小心感冒。 另外呢，体弱的人群呢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减少出行了。此外呢，还要注意一下用电和用火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晴天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气温-6度到-3度。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多云，局部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 这么冷的天儿，真的如果不是上班的话，谁也不想，就谁也不要把我跟我自己的被窝分开。就我一定是就是粘在上面，接都接不下来的那种，类似于狗皮膏药的存在。 我刚才听到了我们的这个片头的时候，我当时还一阵暖意扬过，因为说天冷了要穿秋裤，我发现我今天没穿秋裤，好冷啊。 这么冷的天儿哈，天寒地冻，起床特别的费劲儿。所以今天咱约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们来想一想哈，2017年后果最严重的那一次赖床是什么时候呢？分享一下大家的起床小神器吧，就是你都是靠什么起床的，或者说你都怎么赖床啊？差不多能赖多长时间呢？2017年后果最严重的那次赖床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一下。回想一下，我本人2017年也有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赖床经历。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起床小神器吧，也期望看到更多的答案。我们的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谢安琪的懒床。 盼我冷冰显尽碎心，想过太空星光璀璨，狂热你就奔跑避瘟，追着记忆花瓣。但每朝早一到设定期限，梦境吸境中驱散，感觉像身躯被绝掉逃窜。 入世界继续竞争，不需懊恼，不需自问，如有法问我真。 因为是广东话的歌词，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清，这首歌曲是来自谢安琪的《赖床》。倒数第二句是这么说的：忘记那份余温，还需撑起身体扑入世界继续竞争。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这种惨烈的状况。 对啊，把这个起床说的多惨烈啊，还要扑入世界继续竞争，看来就是能多赖一会儿就多赖一会儿，是谢安琪的主张哈。 对，今天咱越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2017年后果最严重的那一次赖床，再分享一下大家的起床小神器。我们来看看太子跟我们说，一般起床都是设5个闹钟，而且声一个比一个大。去年最严重的一次赖床，约好客户10点见面，然后9:50醒了。不错呀，主要是看你约在哪儿见面，你要真家门口10分钟冲下去也是可以的。 楼下的小吃店见面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 谁会约客户楼下小吃店见面呢？ 再来看一下张慧恩说，33岁了，从记事以来呢从来没有因为赖床而耽误过任何事儿，一直很自律。哇， 赞赞赞， 学习。 嗯，而且这是今年第一次加入后花园的一位新朋友，欢迎你。还有 In Autopace 他说，其实最惨的赖床哈，只赖了10分钟，因为老公吃不上早饭，对我来讲非常严重，真是个好老婆。 嗯， 他说因为堵车已经好多次吃不上了，对身体很不好，所以早上即使赖床也最多不会超过10分钟的。 哇，多么的关心家人健康，而且你看他不是因为自己吃不上早饭，而是怕老公吃不上早饭，是吧？ 嗯， 费劲儿说呢，起床靠神器，起床不是靠暖气吗？暖气能靠得住吗？ 我想问，有暖气还起得了吗？ 啊， 就是因为太暖和，再爬不起来。 有暖气，估计真的很难爬出来吧？我觉得。 福如大说出了很多就是有宝宝的妈妈们的真心话，家有一宝，再无懒觉，小家伙压根不让你睡觉啊。 嗯，这是起床神器哈。 是看到大家很多的答案哈，就是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鼓舞，觉得说哎，起床好像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了。而且呢，最近在网上也有非常好玩的，就是会设计了很多怕你会赖床，所以很多闹钟加了一些功能。比如说我听说过的很夸张的有那种弹球闹钟，早上它响了之后它会满屋子乱弹，你一定要起来抓住它，就像抓魁地奇球一样再给它关掉，所以你才能继续睡。 你知道我上次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设计，就是在你的那个脑袋上呼一个巴掌，然后机械巴掌，然后到起床的时候那个就不停的扇不停，但是那个可能不是很严重，但是一直你想有个东西在你脸上来回呼，你确实不想不清醒都很难啊。 这个太狠了，这个太狠了。好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早安资讯吧，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2017年你后果最严重的那一次赖床，也分享一下你的起床小神器。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呢，我们的北京市拥有很得天独厚的演出资源和演出优势的。2017年呢，北京市的演出市场继续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演出的场次呢达到了24557场，观众呢达到了1000多万人次，票房收入是17.17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哈。 嗯，我们再从演出类型上来看，其实大家也发现了，现在北京的演出类型非常多，话剧、儿童剧、马戏、杂技、魔术、演唱会等等的最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观演人数超过了100万人次。其中呢，尤其以舞蹈演出表现抢眼，全年的演出场次和票房收入比上一年增幅达到30%以上，而音乐会和驻场演出则略有下降。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She's so incredible.How I know she's the only one that I desire. so mesmerized. The way she puts it down got me so hooked. I just can't get enough. Doing things that I don't. She keeps me on my toes. The way I feel, I just can't explain it. I say she's incredible, in my arms never let her go. When I feel like a king with only one ring, and she's my only queen, I will get the throne, my only reason to live. Let me show you my love, a day is a season to give. Fight for a right to love, and as we rise above, no, we're gonna leave with you. Don't apply, girl, it's not an issue. It's so incredible, no need to convince you. Matter of fact, there's no other kind of word that fits you. You're in my life, and so my answer is heaven. When an angel, when I miss what I've been through, I'm put underneath from the creep, 6 feet deep, leagues in the sea. I just can't forget you, come on. Incredible， 难以想象的是，刚刚过完元旦，但是你掐指一算，距离除夕夜只剩下37天的时间了。 嗯， 就我们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 其实每次过完元旦，大家都在掐指算着什么时候能回去，最长也就2个月，最短一般也就1个月左右，还不到1个月有的时候哈。 对，想想除夕夜大家聚在一起，合家欢乐，一起吃好吃的，包包饺子，完了呢，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一起看春晚。那算一算这37天哈，距离央视狗年春晚的直播也只剩下37天了。 是，春晚的节目组呢，现在也在紧张的进行排练，而且今年的节目的主体框架其实已经定了。相比往年的这种歌舞类节目呢比较多，今年的歌舞类节目会锐减，而语言类、创意类的节目将呈现井喷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我想这应该也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哈。 嗯，其实提到这个语言类、创意类的节目呢，大家会想到一些非常熟悉的面孔，比如说像冯巩，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一下。 我想死你们了。 对，想死你们了。春晚办了34年，说起在春晚上露脸最多的演员啊，大家很多人说可能是唱这个《难忘今宵》的李谷一，但其实上春晚最多的是冯巩。冯巩在今年将连续第32年上春晚，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 关键这句话是，关键是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明年的话，冯巩再上的话，还能够 又打破了 打破自己的保持的记录、啊。 我想死你们了，每年都很想你们。 对。 此外呢，除了像冯巩这样的老面孔，还有很多的新鲜的影视演员加盟到春晚当中。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杨紫，还有邓伦，他们今年要搭档春晚的这个搭档哈是郭冬临。想想这个混搭其实也还蛮奇妙的。 我觉得郭冬临好像也连续上了很多年吧。 嗯，他出现挺多次。但可能连续的话，这个还是要冯巩更胜一筹一些。 是， 当然除了这些小鲜肉呢，还有2017年爆火的一些影视剧演员，比如说在《我的前半生》当中饰演薛珍珠，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位老演员许娣。 嗯，也就是说很多演员现在也加盟春晚，我觉得这给语言类的这种创意类的节目可能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元素哈。 对，其实春晚呈现出的精彩演出有很多，但是可能给我个人吧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2010年春晚舞台上王菲演唱的那首《传奇》。 哦， 嗯，不知道今年还会有哪些音乐人会登上春晚哈，奉上精彩的表演。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请出传奇本尊，带来一首《百年孤寂》，收录在王菲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 心属于你的，我借来寄托，却变成我的心梦。你属于谁的？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当然这一切呢，需要你早起才听得到和看得到。各位好，7:3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昨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一定要看的一本书，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自己的答案。但是其实比起来在家看书，我其实更喜欢去书店，就有一种读书的气氛在。 啊，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来读书。 哎，对，而且你周围有那么多的书，感觉就沉浸在书香里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书有一种香味，而且你在那个其中的时候呢，你自然会沉浸进去。但是在家里看书，好像缺少点仪式感。 家里太多诱惑了，一会儿跳一跳啊，跳一跳啊， 一会儿再跳一跳啊，一会儿再 跳一跳，看看电视机啊。但是你如果在书店里面，你就不好意思拿出手机来玩了，对不对？其实在北京呢，现在是有大大小小的书店的，也包括一些自助图书借阅机。但我觉得我最有情节感的还是新华书店，就像是一个象征一样。 因为新华书店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感觉，是书的海洋，书的天堂，而且它关键有一种从小到大的一种情节在里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坐落于甘家口大厦一层的新华书店呢，是一家专业的建筑书店，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上周六呢，这家书店经过了重新装修之后是重新开张，也成为了服务周围居民和专业人士的时尚的阅读书房啊。 在重新开张之后呢，这里有温暖的灯光和阅读桌椅，还配有新华书店自有的咖啡品牌新华时间吧台，给您提供一些手磨咖啡啊、简餐啊、饮品啊等等。其实你发现现在很多的书店 也变成书吧了哈， 对，就都在朝着成品的那个方向去迈进。 对， 目前呢，北京发行集团正在计划今年对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也进行全面的改造，到时候这两所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也将以全新的面貌面向读者。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地标都开始迎来自己的2.0版本。 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民谣歌手张希和曹芳，《认真的老去》，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2017年我后果最严重的那次赖床，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让我再次抱起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 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 我也将要离去。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以前。 这是来自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还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那就认真的去老去吧。每一天坚持早起，认真的对待生活和工作，这也是我们面对老去的一种方式。 是。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2017年我后果最严重的那一次赖床，看到大家很多的分享哈，真的忍不住为大家点赞。很多朋友都说2017年没有赖床而产生过特别大的这种后果。 对，而且呢，大家我觉得好像有分成几派了，主要的。有几派呢是从来不赖床型，然后没有耽误过任何事情型，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耽误过一点点小事情，但是费劲儿我觉得有点意思啊，想半天很少因为起床而耽误事儿。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元旦想早起，第一个帮你们打招呼，然后就起晚了。合着我们是这个你的那个这个叫什么 背锅侠？ 对啊，背锅侠的感觉啊。但是也有人说听着早安音乐秀就是我们的这个起床神器啊。 对，桑尼说，其实仔细想想，好像没有因为赖床耽误正事儿。每天起床神器除了三个闹钟以外，就是早安音乐秀。我后来才知道，真的有很多的朋友是在家里专门设置一个 闹钟。 不是那个收音机的自动开机 啊， 就你可以设置到这个点钟，比如说7点钟的时候准时的响起我们的早秀的大片头，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叫醒。 关键是我们的第一首歌曲不是叫闹铃歌曲吗？ 哎，对对 对， 也是帮大家起床的哈。他说一想到起床以后可以听到节目，其实起床也会有动力一些。哎呀，我们听着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对，比这个还要厉害的就是恩恩，就是我。他说我的起床神器就是我老公，每天刚到点开始就喊我要去，然后就去喊孩子，你要是不起立马就开吼，你还敢不起来？但关键是老公的起床神器是什么呢？对吧？ 你看这个老公就自然醒哈。还有苏静也提到了说，我的起床神器就是我妈妈。我上小学4年级了，从上1年级上学以来，每天早上只有我妈给我拍呀、挠啊、捏后背，我才能从睡梦当中起过来。 你妈这哪是叫起啊？你妈这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顺带一下按摩服务功能啊，早晨啊。 对，而且妈妈还时不时的让我睁眼看看她，怕捏着捏着又睡着了，所以妈妈就是起床神器。 太有爱意的感觉了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起床神器应该都是妈妈或者爸爸哈。 对，其实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就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其实妈妈也是这么叫我起床的。我妈就会大巴掌呼起床了起床了。如果 你们女孩真的是好哎，你知道男孩是什么样吗？ 被子直接拽掉， 直接掀开被子就完事儿了。你知道吗？ 太尴尬了。 对啊。 还有林瑞墓园2018在路上，哎，名字改了哈。他说已经习惯了早起的节奏，上班上学都是一个点儿，冬天好痛苦啊，周末也睡不了懒觉，习惯早起了，这也是个特别好。 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在路上，就在路上，终于改成2018了。 对，他每年都会改，在路上2017，在路上2018。 对，另外呢，陈峰说早晨赖床最严重，7:30才起，孩子上学即将迟到，刷牙洗脸快速冲向学校。你看这个就得学习啊，刚才我们一些朋友了，要不然的话，不光耽误自己的事儿，连孩子的事都耽误。 对，还有随便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的起床神器就是一个字，穷，你还敢赖床？想到这个字，立马精神的爬起来。 对，然后对，那你不起床就有点限制自己的想象力了，是吧？哈， 是，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这首欢快的歌曲名字叫做 Oh Holiday。 在假期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和家还有带上朋友一起约的去看电影，那谁也没有想到在今年的这个元旦档期，成本仅3000多万元的前任三再见前任会成为了票房的黑马。 嗯，而且呢这部片呢实际上呢是没有什么扛起票房的大明星，没有大场面和特效，其实我觉得也有了哈，这个主演不就是吗，韩庚不就 是 但也不算是这种特别具有票房号召力的 流量级的明星， 对对对， 是吧？ 嗯， 对啊，当然呢这部 这部影片呢是凭借着对两性问题的直接的接地气的调侃和有情人终究错过的煽情处理，戳中了都市男女的笑点和泪点，成为了爱情喜剧片这一类型的新票房冠军。从去年的12月29号上映以来，这部片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2亿元了啊。 嗯，其实这个影片刚上映的时候，我应该算最早看的那一波人，看完了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了。 对， 很多朋友看完之后还来到后花园当中跟我说，哎，静瑜，我听你的推荐去看了，真的好好看啊。 嗯，我听你的推荐也和周五的这个你的故事我的歌的主持人小马一起去看了。 哎，你们俩一起去了是吗？ 对，我们俩很奇怪，因为全部这个影院当中一般都是一个人 啊， 或者 是 一男一女，只有我们俩是两个男的坐在一起， 然后看完之后各自想起自己的前任吧。 还好 再交流一下。 对， 是啊，其实这个前任三呢也让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说散就散打火了，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给大家放送过。 嗯， 不管是原版 GC 的版本，还是电影专门邀请的 TR 袁娅维，还有沙漠兄弟黄旭和艾弗杰尼的这个翻唱版本，最近热度都非常高。 对， 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还有人在网上专门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手的画面，再配上这首歌极具催泪效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演唱这首歌的就是前任三的女主角林佳的扮演者于文文。在参演电影之前，她其实登上过中国好歌曲的舞台 啊。说要不说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呢哈。 对，这首体面也是她专门为电影创作的。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再见不复遇见。 一首体面，来自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当中的女主角林佳的扮演者于文文。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她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一首体面炸出了很多人哈。 嗯， 陆说终于放体面了，还有说句心里话说，哎呀，这几天真的是让前任给刷屏了。 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很关注这部电影的，而且呢这个电影的当中的主题音乐其实大家也非常的熟悉，是不是？ 嗯，激起了很多人内心的小浪花。而且最近呢还有好多的段子手已经在网上拿这件事情开涮了。 嗯， 什么哎呀，前任三看完了之后手机里面接到20几个前任的短信，你说我是回还是不回呢？ 估计都是一个人发的吧，而且一看都是中国联通自己标注的是前任哈。 但其实呢，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无论是这部电影还是剧中的插曲，都教给我们一个道理，不是让你去怀念前任，或者说追回前任，再去跟前任产生一些羁绊等等，而是要教会你珍惜眼前人。 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就跑回去找前任了，然后他疯狂的给前任发了很多的这个微信，而且要加回来之后前任把他加了回来，但是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是不是看前任了？ 对对，第一句话是我跟你是不是看前任三了，第二句是我加你回来不是告诉你我想跟你说话，而是我想跟你说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请不要再加我了。 好尴尬呀。 对啊， 好了，面对现实认真生活。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2017年我懒床造成的一次最严重的后果啊。看到大家很多的答案，比如说纯净的心，他说早休开始的时候我都起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会有赖床呢？为了娃要早起上吃饭上学，我们7点钟你6点钟就已经起来了。 是的是的，应该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刘辉应呢说，今天的话题提醒了我，2017年因为单位换远了，然后呢彻底的改变了我一年赖床迟到20次的习惯，那也太多了吧。 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几个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欢乐上班路。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0%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2018年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夫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仅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抓住打他，又断网了！ 玩个游戏总掉线，赶紧换宽带吧。 歌华宽带安装简便，无需重新布线，有110兆到22兆多种带宽选择，详询营业厅或96196。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

说了说了，想做的做了，让泪水溅的灯火呀，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还有散发着迷人性感理想主义的歌词，是来自郑钧1994年发行的专辑《赤裸裸》啊！这张专辑当中真的经典的歌曲太多了，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赤裸裸》，还有像《回到拉萨》啊、《灰姑娘》啊、《极乐世界》啊、《无为》啊等等，真的丢出一张专辑就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反正呢，《赤裸裸》和《回到拉萨》，我估计是所有人的最好最大的对郑钧的心头好哈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去听到郑钧的这首《赤裸裸》，包括呢《回到拉萨》，都会有一种雪山遥远，包括呢有的时候会有点看看周围的世界的这样一种冲动和这种意象哈。 对，以及这首歌呢，赤肉的神仙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哇，真的是集了满满一抽屉的魔岩三杰时期的这个卡带。对，他说这种歌啊必须卡带听才带感，当然打开收音机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8:0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7年，想一想我后果最严重的那次迟到究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了，以及呢为了预防迟到，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预防迟到早起闹铃小妙招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来看一下北泰李博说，从我儿子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的时候呢，每天早晨就是闹钟叫醒我，我再成为家里的闹钟把我的老公和孩子叫醒，这就是刚才说到是妈妈就是闹钟那个、起床的7点都要出门了，要不就要堵车了，上学迟到了，就在我儿子已经6年级了，还是现在这样一种状况哈。 哎，真羡慕你们，就是跟家人一起住的，就不管你是叫醒老公还是孩子，或者是爸爸妈妈叫醒你，感觉都特别有那种温暖的气氛在。对，有那种家的烟火气在。万哥我们说，我的起床神器是5个闹钟加上我爸的双重效果。以前小的时候爸爸会进屋拍我，现在长大了我爸就站在门口吼我不进来了。 应该是一女孩哈。 嗯。 淡然回眸说，早晨所有的闹钟响完，我翻个身想赖个床再待2分钟再起，结果又睡着了，耽误送孩子上学。我其实也是这样，所以我一般都设7到10个闹钟。 哎，我跟你说这个闹钟真的没办法，有的时候你会完全无意识的把所有闹钟一瞬间都关掉，就比如说像关帅跟我们说，凌晨4点要出发赶飞机去新疆，准备好了之后坐在沙发上又睡着了，我和我老婆的手机闹钟打电话都没喊起来 啊， 结果就不想说了。 哎，确实挺耽误事儿的啊，所以呢大家能不能够想到一些好妙招？你刚才说那个事儿也有人跟我提醒过，说你吃太多了以后呢就会下意识的把所有的都关掉啊， 对， 这也很可怕。 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你的早起小妙招是什么？2017年呢，因为懒床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一个奶爸呢，是用三明治来记录了宝宝的身高。我们知道牛肉奶酪三明治是美国费城的名吃啊，但是呢，费城的一位爸爸呢是别出心裁，开发了这一款三明治的新用途，当尺子给宝宝量身高。这一听就是这个 IT 男能干出的事情。 我刚开始听到这个趣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怎么想的呢？是买一堆三明治，把它们垒起来，然后看对比这个宝宝有多高，就买多少个三明治。 我也以为是这样， 这样挺浪费的，但其实不是，他就是做一个对比，就是当他的儿子两周大的时候，就这个爸爸发现说，哎，这个儿子跟他刚买回来的这个三明治差不多大，所以呢就把三明治竖着放在儿子的身边拍了张合照。 对， 接下来的每个月他都会跟妻子每个月买一个三明治放在儿子的边上拍照，就眼瞅着这照片当中三明治越来越短，小宝宝则越长越大。 嗯，有人说呢，这名程序员呢戏称宝宝和三明治之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暖暖的，让人想抱抱。孩子想抱抱，我就觉得还行。这三明治一抱，那里面的那些东西都不是都出来了？ 啊、 在一身是不是、啊？ 不要想，不要想。同样喊出让人想抱抱的，还有吴莫愁接下来的这首歌。不过，如果三明治吃多了，可就保不住自己的小蛮腰了。 拦着不起床前跑，熬夜做前游戏，不睡觉上脑，没事就跑猫，有空就感冒。做白日梦永远睡不饱，蝴蝶说最讨厌快会别烦恼，提醒引力太重不懂很不妙，你说你知道可是做不到，我决定出逃 Let's go先勤快手脚，很快就能发现体脂肪减少，像轻盈的猫，像烈火的宝，青春的邂逅酷得不得了，前后小小角度完美无死角，爱梦发现爱看青春永不老，时尚的领导我就是代表，接下来的动作 one more time right now。 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换装翻译式智能降阻进气格栅，配备展翼型 LED 大灯全新上市，

来自 Fail Boy Hold Me Tonight or Don't。 听到这种歌的时候都会友情提示一下大家注意控制自己的车速，不要飙出去。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千万不要这个有节奏感的在不停的踩油门，你知道吧，就变得让你的车变得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这种感觉啊。 8:1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吧。2017年北京的电影票房在北京呢差不多有多少呢？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文化中心啊， 嗯， 确实这个数值也是非常惊人的，达到了33.95亿，同比增长了12.1%， 嗯， 人均观影达到了3.51场次，同比增长了11%，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个人每一年都要看3到4部电影。 对，这个数值非常非常重要啊，3.51次，你有没有拖后腿？你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哈。未来5年呢，北京市将努力的打造2公里的影视圈，基本实现了乡镇影院的全覆盖啊。当然，今年呢，北京呢也是更新了1/3左右的农村的电影放映设备，提升了基层的这个群众的观影条件，并且呢，在通州和房山这些地区呢，是设立了一些这个农村乡镇试点，运营了一些农村的商业影院。 嗯。看到平均每个北京人都看了3到5部的电影，你有没有拖后腿呢？我觉得我应该大幅提升大家的数值吧。我一个月就能看3到5部。 你一个月就3到5部？ 对，就我非常喜欢看电影。 那你基本就是一部中国影史啊，就是去年2017年影史这种感觉、啊。 从90年以后开始了，时刻不忘记。 90年就开始看，也是够了、啊啊。 还好了。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7年造成最严重后果的那一次懒床，以及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起床小晨。 是， 哎呀，辉这样的朋友就真的很让人生气。懒床对我来讲不存在的，从来都是我叫别人起床，甚至有的时候我比闹钟醒的还早，然后等着闹钟响。我是不是老了？ 你不是老了，你是特别喜欢玩这游戏，就是起来以后静静的看着闹钟，等它一响的时候啪把它拍掉，是吧？ 我特别羡慕这个技能，我特别需要它。 对，渤海说呢，早上不需要闹铃，不管是假期还是周末，6点半一定肯定是一脸的口水。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只6岁的狗，尤其是周末想杀他的都心里有了，不停的舔你啊，也是周末6点钟舔你、 哎、狗狗跟猫猫一定是起床神器、 嗯、 小树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只特别可爱的兜兜，这是一只泰迪狗狗，他说这就是我的起床神器，天亮就叫，不起不停。 嗯，这说挺好的，而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张图片啊，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门口的梧桐说，我是呢把闹钟放到客厅，必须起床去关，这招太好了， 这个不错，就跟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闹钟会满家蹦一样。还有很多的闹钟它是这样，它设置通关密码，因为现在 Siri 一样，就你可能要跟他说 Hey Siri 它才会打开。这个闹钟呢是你要对着它念一段绕口令它才会停，如果你神志不清醒的话它是不会停下来的。 那万一把这段背的实在太滚瓜烂熟了，然后那个一响起的时候自己就一大段的绕口令都已经，比如说这个蒸熊掌， 早上一起来那也不是那报菜名， 对、啊、 早上6点钟一醒来，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兵排北边跑，炮兵跑标兵跑，太可怕了。 是你们播音系才能干出来的事儿，就是一定这段已经烂熟于心了，是不是、啊、 希望大家更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起床小神器，以及回想一下2017年后果最严重的那一次懒床。互动的方式依然是参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郭靖，有生之年。 窗外的太阳晒得那么美，就像是你的笑脸，别让它蒸发在六点。可能会乌云遮住了光线，在秋天飘下了落叶，再多说也仅是无言。我体会爱情的美，在有生之年不后悔，没有绝对也没有完美，爱就像一阵风来去又回。我体会爱情的泪，在有生之年梦最美，不想理会多余的点缀，就让爱还能有各自单飞的机会。 下了落叶，再多说也尽是无言。 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刚刚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分享了很多朋友的起床神器是自己家的猫猫狗狗。哎呀，现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已经变成了宠物们的海洋了， 动物的世界，宠物的海洋。 对，蓝秀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一个宝贝狗狗，这喂得这么肥，一定是亲儿子。 对，而且这狗太可爱了，就是圆滚滚的一嘟，然后从远处跑过来奔向你的感觉。 对，发过来跟我们说被恐惧支配吧，每天早上就是各种叫，各种在我身上蹦，然后就被我老婆蹬下床给他做早饭。 对，他说千万不要被他的外形所迷惑了，就是可能不像你想到那么圆滚滚或者那么萌，其实还是有非常调皮或者捣蛋的一面的哈。 起床神器， 对 Sara 说，我男朋友的起床神器就是我每天早晨7:30给他的电话。哦， 这么好， 太好了。但是你的起床神器是什么呢？ 闹钟吧，可能。 对，或者是妈妈，是吧？ 高阳跟我们说，自己的起床神器就是要告诉自己要赶班车，6点多钟做梦都是在赶班车，7:40的班车，7:30起床，7:40的班车，7:30起床。 班车在你家楼下吗？ 天哪，不梳头不洗脸直接狂奔，以后还是多给自己留出一点富裕的时间。 对，而且我其实挺佩服你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一般穿衣服得10分钟。 好吧。 所以要是我的话，我基本也就是赶不上这班车了，是不是哈？ 是，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做哪些事儿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定期扔东西。 啊，那结婚以后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当没结过。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来自春春的纯真年代，听这个编曲哈，就是来自纯真年代。 嗯， 8:3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在纯真年代呢，可能一提到主播，大家应该会第一时间呢就想到我们吧。 现在应该也想到我们吧。 但是现在呢，因为主播在网络上已经有了新的含义，人人都可以去主播去做一些传播啊，还有分享啊。 这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质量就是 良莠不齐嘛，只能这样来评价。最近呢，有一个社交平台发布了2017年主播职业报告，当然这个职业报告不是我跟郭鹏这样的职业报告，是网络主播的一些职业报告。 对， 他们呢通过对近万名的网民以及主播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发现网络主播作为这两年收入比较高的新兴职业之一，差不多35%的全职主播月收入是超过8000元的， 还不错哈。 嗯，6.6%的全职主播月收入高于3万元， 这个就已经相当好了。这个整体收入呢，高于很多常见职业了。比如说呢，在月收入超过8000元，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部分主播当中，天津、北京和浙江籍的主播占比最高。直播受众最看重主播的前三大要素分别是幽默、有趣、有亲和力。好像跟我们要求也差不多，是不是？ 嗯，还有沟通能力强啊，但人家有一些就是咱们不具备的，比如说要求有才艺，唱跳俱佳。嗯，仅有10%的用户会认为说，其实主播只需要长得好看就可以，有颜值就行。确实也有这么一部分主播是比较吃香的哈。 嗯， 其实呢，很多人觉得说网络主播的收入高会很眼红啊，但其实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大家所不熟知的，比如说竞争压力特别大，工作非常的辛苦，工作时长很长这样的一些困难。 其实我觉得每个行业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困难，而且呢，刚才说到的那种就光靠脸蛋好就 OK 的时代，我觉得已经过去了。 持续不长， 你不能只对着镜头摆两个 pose 就完事儿，那是平面模特是吧？哈， 对，包括其实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面对网络主播的冲击，你们会不会有压力呢？但其实回溯历史，就像刚刚郭鹏说的，您仅靠脸蛋或者仅靠好听的声音，其实持续不长。可能大家一开始会觉得你很新鲜， 对， 但之后还是会觉得说内容是最重要的。 最喜欢的还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在一波新的浪潮席卷之后，最终大浪淘沙留下的才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就像一直陪伴着大家的广播，今天早上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也有一位听众发来了自己的闹钟，自己的起床神器，说这是我放在客厅的收音机，早上7:15会自动播放早安音乐秀，从未耽误过。 对， 所以只要在上班路上大家需要好的音乐，我们就会一直都在。当然也感谢大家的继续支持，不要走开， Don't break my heart。 Let the music talk. There's a whole lot of things that I will forgive, but I just can't take a liar. I was by your side till the very end, so you pushed me in the fire. I tried to believe you, but something is wrong. You won't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at's going on.Minutes now, but you won't give me an answer. You can tell me this, you can tell me that, but don't say you don't remember. Caus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 know yourself. So don't say I'm crazy, I know.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的颁奖典礼是在洛杉矶举行了。当天的众星云集，而且红毯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景象是，所有的女星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出场，也为他们就是有一个主张哈去声援。当然呢，在当天呢也有各大的奖项依次颁出，三块广告牌是夺得了4项奖项，包括像最佳类剧情、最佳电影，还有像弗朗西斯·麦克道曼是夺得了金球奖的影后。 对，三块广告牌呢，这部电影是真的非常好看，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像换回了很久远之前的美国的这种西部狂野的这种精神啊。当然呢，这一次的最佳导演呢是《水之行》的吉尔莫，影帝呢是《至暗时刻》的加里奥德曼，《寻梦环游记》呢夺得了最佳的动画，这也算是实至名归了哈。 打扣打扣。 哎，继艾美奖拿到手软之后呢，这个《使女的故事》再次获得了剧情类的最佳剧集，而《伊丽莎白·莫斯》获得了剧情类的视后，《大小谎言》包揽了最佳剧情的限定剧和电影电视4项大奖，而尼克尔·基德曼获得了视后，奥普拉获得终身成就奖。我觉得奥普拉获得终身成就奖是实至名归，尼克尔·基德曼怎么跑去演电视去了，变成视后哈？ 有一些剧集哈比较受大家的欢迎，而在奥普拉最后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全场一起起立为他欢呼鼓掌，那个场面也是非常的感人的。 对， 跟大家关注完了金球奖，再来看看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2017年，哎呀，回想一下后果最严重的那次懒床，加上分享一下大家的 这个起床小神器。 嗯， 在我们早安音乐秀早秀的粉丝圈当中，马晓东爱萝卜他说，感觉起床神器永远都是妈妈的呼唤，儿子快起床啦，要迟到啦，现在上班了，搬出去了，自己也能起来了，但是依旧怀念母亲叫我起床的时候。 邹平呢说，我有一次实在不想起床送孩子上学了，于是呢让老公去送，导致结果就是老公和别人的车发生了剐蹭，着急上班的老公又打电话把我叫过去了，我这个懒觉不仅没有睡成，还浪费了钱，还浪费了时间，真是一点都不能偷懒呀。 哎，就是有了宝宝之后吧，很多的事儿就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愿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了。 是， 比如说虫子们的妈妈，她说自从老大上学以后我就没睡过懒觉，现在连带老二呢也是习惯每天6点就起床，然后郁闷悲催的是周末我也必须6点都起来。 是，冯泰利说，回忆2017年呢，竟然单身的我没有赖过床，我也成为了闹钟一响就算起都不能起和做朋友的人， 就是闹钟一响立马就能起来的这种人哈。包括像四叶草也说，早上闹钟一响马上耍手机，一会儿就不困了，是玩的跳一跳吗？当然其实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爸爸和妈妈会叫自己起床，想想那种甜蜜的感觉，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前世情人》。很羡慕小周周有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爸爸，最后坚持让大家把这段钢琴曲弹完。其实这是小周周还好像不到周岁的时候吧，就随便手放在那个儿童的小琴上，自己弹了一段旋律，然后爸爸就直接给他写了首歌出来。 你知道周杰伦的这种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三音成曲嘛，就是在不同的这种场合展示过无数次了啊，所以呢， 我偶像嘛。 对，然后他的这个家里的小宝贝呢，每次弹出一点点的音，他也会拾取到其中的那种非常曼妙的元素。 嗯，之前有人说，如果你特别恨一首歌的话，你就把它作为你的手机闹钟铃声，每天早上起来响的那一刻就为什么要听到你？ 那刚才那位把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放在这个客厅中间， 还要放那么老远的 叫他起床了，这样当然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哈。 是， 今天早上张健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闹钟列表，这真的是一个惨烈了得，从6:05一直到7:05，试了差不多有8-9个闹钟吧。 但最关键，我发现张健全部把它关闭了，那明天你又要重新把它挨个打开， 挨个打开是。 是，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闹钟，所以他说2017我要骄傲地说，没有关于晚起床惹来的麻烦，我的神器就是闹钟多，6:20起床正好，做好一些提前量，打出一些富裕来，希望2018年一如既往。 是的，这是一些好习惯哈。蓝毛懒猫说，我的起床神器呢就是垃圾车，每天早晨呢他们在我们家楼下收垃圾都会吵醒我，那有几次他们来了晚了一点点，我真的有点起晚了，他们真的好辛苦，每天的天不亮就在工作了，向环卫工人来致敬。 时间通过大家的这个互动的一些答案哈，确实也收获到了很多，比如说跟爸爸妈妈、跟自己的家人之间、跟自己的宝宝之间，以及自己啊坚持努力的每天早上早起的，也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谢谢各位。 估计呢各位今天也会教会了我们不少闹钟的和这个相关的一些起床神器哈。 2018年懒床走开，我们每天都是精气满满的去上班。今天呢进入了3-9了，这是北京最冷的时节了，从昨天开始大家会发现气温已经在不断下降，而周三周四我们全天的气温都将在冰点以下。 预计呢周四和周五早晨的平原地区是-10度左右，北部山区是-15度上下，将刷新入冬以来的新低。而周五呢白天气温呢会有缓慢的回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周五入夜之后，随着气温的升温明显呢，京津冀地面的风向转为偏南风，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区域性的逆温，扩散条件逐步转差。提到偏南风，大家都会有点头疼了，因为知道刮偏南风的话，可能就雾霾又会卷土重来。我们来预测一下这个双休日的天气，风力不大，最高的气温是2-3度，但是因为京津冀的整体扩散条件持续不利，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污染天气，这一轮污染可能会波及到北京，大家可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提前做好一些防护措施，让自己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冬日的周末。 8:54，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薛凯琪的好好听，希望大家伴着好听的音乐开启一天的努力工作。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喽。 让地球有你这足够，几秒一个球。For then I know， 渺远的宇宙，你在左右。你习惯将我冻着的手塞进你外套口袋，这种幸福装不来。你的温柔煽情煽情，你的笑足以让夏夜天晴，你是穿行无云的指引，我的心奢求，爱什么时候能超越朋友？些许忧愁，心给你以后，怕会弄丢。能说服胆小的我不走，你正是奇迹存在，未来也许下着等待。你的温柔煽情煽情，你的笑足以让夏夜天晴，你是穿行无云的指引，我的心此刻的快乐就是拥有。